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一个爱的家庭，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有这种家庭。有时候我们家庭的爱好像多一些，好像有时候少一些。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真正的爱的来源是在哪里，我们个人的爱的来源，还有我们家庭的爱的来源，还有我们弟兄姐妹们之间的爱的来源。这个爱的来源当然就是上帝。圣经说上帝就是爱，上帝也有家庭，并且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他的家庭也就是一个爱的家庭。我们今天就是要谈上帝这爱的家庭。当我们说上帝的家庭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首先，这个家庭是指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和圣灵。特别是圣父跟圣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就是一个家庭的关系，并且他们的关系就是一个互相爱的关系。耶稣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强调他跟他的父的关系是多么亲密的，是多么互相有爱的。在今天早上正道的经文里，约翰福音15:9-17，耶稣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在约翰福音里面17，耶稣说他的父从创立世界以前已经爱他了。圣父和圣子都是从永远就有了，他们也是从永远互相爱了。2000年前圣子加上了一个人性，现在父上帝也爱这道成肉身这位神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3，耶稣就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在他的爱里，父给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有他需要的，特别是他所需要的为了救赎我们罪人。父爱子，上帝的家庭就是一个爱的家庭。那么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上帝圣父和圣子也爱我们罪人。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耶稣对他的门徒第一句话就是我爱你们。上帝的爱是一种好丰富的爱，上帝的家庭是一种充满爱的家庭，这个爱也就从上帝的家庭溢出来流到我们人的身上。上帝就是要我们罪人进入他爱的家庭里面。那么我们人当然不会进入这三位一体里面，我们不会变成神，但是我们真的进入了上帝的家庭里面。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常常说我们是上帝所生的人，如果上帝生了我们的话，我们当然是他的儿女，也就是在他的家庭里面的。所以耶稣爱他的门徒，包括我们他现代的门徒。他如何爱我们呢？几个礼拜前我们就听到耶稣说他是好牧人，他为他的羊舍命。圣子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爱我们，圣父也爱我们。我们上个礼拜的书信经文从约翰一书4那边就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这句话非常像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16，在那里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爱总是从上帝开始的，上帝就是所有爱的来源。真正的爱绝对不是首先出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爱原先一定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只是分享他给我们的爱而已。 好，我刚才念的经文说，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样就是爱了。这段经文真的很重要，因为它不仅告诉我们爱都是从上帝而来的，这段也告诉我们上帝的爱最清楚的彰显，最清楚的表达是什么，就是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个事实也就让我们转到我们今天的书信，也是从约翰一书。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书信的最后部分第六到八节，这段是很有意思的，请现在再听我念一次。第六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由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耶稣来是用水又用血而来的，这是什么意思？耶稣什么时候最清楚开始来，开始他世上弥赛亚救主的工作呢？就是他受洗的时候，他受洗的时候是用水而来，但是他不是单用水，他也用血而来，是什么时候？当然就是在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受死的时候，他流了他的宝血了。接着那段经文说，做见证的有这水和血，还有圣灵。圣灵是什么时候最清楚做见证呢？也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住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经文从使徒行传第十章也说，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上帝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所以我们有这三个做见证，水、血与圣灵，他们的见证是什么呢？他们的见证是这个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也是基督，上帝所应许的赎我们罪的弥赛亚救主。在耶稣为我们罪人的牺牲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但是我们如何与这个爱有连接呢？我们如何能够自己进入上帝的家庭，这个爱的家庭呢？并且我们如何能保持在这个家庭里面呢？这都是上帝的工作，是他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并且他也就是借着水、血和圣灵做这个工作的。水和圣灵是指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就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这当然就是指着洗礼。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也劝百姓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上帝就借着这个洗礼生我们，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进入他爱的家庭里面。好，这个是水和圣灵，还有血。血是指什么呢？当然还是耶稣的血，也是我们在圣餐里面所领受的，并且在圣餐里面我们所领受的这耶稣的血和身体，就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与耶稣那真葡萄树的连接变成更稳固更坚强。上帝透过水、血和圣灵使我们进入他的家庭，也保持我们在他的家庭里面了。这都是他的工作，他的拣选，都是他的恩典和怜悯，不是我们的拣选或者功劳。那么我们所进入上帝的家庭也是一个爱的家庭， 圣父爱圣子，圣父和圣子都爱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进入他们爱的家庭里面。现在耶稣叫我们他的家人做什么呢？在我们主要的经文里，耶稣首先说我们要常在耶稣的爱里面，接下他两次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也告诉我们说，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凡爱生他之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的。我们这些上帝所生的人，我们要爱其他上帝所生的人，就是我们在上帝的家庭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些家人要彼此相爱，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我们这些在上帝爱的家庭里面的人，我们当然会彼此分享他的爱，不是吗？是也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的心，我很自然地会彼此相爱，但是我们还有那固执的自我中心的老我，绝对不是要爱人如己，不是要真正爱别人，包括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应该问，这个我们所要分享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就是一个为弟兄姐妹们而牺牲的爱。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圣经也另外说，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耶稣基督如何爱我们呢？他为我们根本不配的罪人而牺牲他自己，我们也应该照样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跟我们一样是明明不配的罪人，但是我们还是要爱他们。其中可能有一些人，如果他们不是基督徒的话，如果他们不是我们弟兄姐妹们的话，我们应该不会自然想要跟他们做朋友。他们的背景不同，兴趣不同，个性不同，但是我们没有选择，他们就是我们的家人。就像你不能拣选你肉体上的弟兄或姐妹一样，你也不能选择你属灵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说耶稣自己也没有选择，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耶稣只能爱罪人，他没有选择。但是耶稣还是为我们所有的罪人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上帝罪对罪的愤怒，他为我们而牺牲他自己，我们也应该照样为我们弟兄姐妹们牺牲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想他们的缺点，我们要想我们如何可以服侍他们，如何可以鼓励他们。有时候这是很难，我知道，唯一的办法可以做，也就是继续不断地藏在基督的爱里面，藏在葡萄树里面，藏在上帝的道里面，常领受他的赦免。这是因为我们的爱用来爱弟兄姐妹们，这个爱的来源就是上帝爱我们的爱。因为上帝首先爱我们，赦免我们，眷顾我们，服侍我们，我们才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赦免他们，鼓励服侍他们。好，我现在要回到我们主要的经文，我要再次念第九到第十一节。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要遵守耶稣的命令，他的命令包括所有他告诉我们要做的事，包括要相信他，要常在他里面， 要藏在他的爱和他的道里面，要彼此相爱。是的，我们要做，但是我们的能力去做还是完全来自上帝自己。感谢主，因为我们这些枝子是连于真葡萄树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从他就是得到滋润和营养，可以结果子。耶稣另外说，我们在他爱的家庭里面会有喜乐，上帝的爱一定会产生喜乐，并且这是一个满足的喜乐。我想你们都有经验，的确不是每天都感觉到，因为我们都还是罪人，但是这喜乐是有的，是真的，也是很宝贵的。我们若继续藏在基督的爱里面，也彼此分享这个爱，像耶稣所做的一样，我们为我们弟兄姐妹们牺牲我们自己，我们若这样做，这喜乐就会一直满足我们，很奇妙。最后我一定要再强调一点，因为这一点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天父上帝爱你，圣子耶稣基督爱你。你是不配的，你是常常失败的，不怎么爱你的弟兄姐妹们，但是上帝还是爱你。你可以确定知道他爱你，因为他圣父上帝差遣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你舍他的命，为你牺牲他自己。上帝也不仅2000年前爱你，他今天还是爱你，他今天重新爱你，重新赦免你的罪，譬如借着在圣餐里面的主的身体和宝血赦免你，什么都不能叫你与上帝的爱隔绝，这是上帝给你可靠的应许。今天那真葡萄树耶稣重新把爱的营养，把赦免的营养转到送到你这位枝子里面了，你今天重新得力，上帝借着你的洗礼生了你，因此你现在是在上帝爱的家庭里面，这个家庭也就是一个爱的家庭。感谢主对我们的爱，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